Edison， 我哋头先讲到啦，即系喺嗰个年代嗰啲街童啦，其实可能佢哋会入黑社会啦，可能佢哋会系有即系会有读到书嘅，咁你咪会继续读书咯。 系 读唔到书嘅，可能就入黑社会要，或者甚至乎佢哋唔知道自己系黑社会吓，或者甚至乎佢哋做一啲掹车边犯法嘅东西。其实佢哋。即系对社会造成嗰个嘅影响咧，喺边一度咧最大？ 不过嗰阵时 混乱上边， 咁嗰阵时冇乜影响喎。一差人唔拉人噶嘛嗰 阵时。哦，佢哋觉得好正常嘅。 唔系 呢啲嘅生活， 大家都系正常嘅。 系。 头先我讲到六几年就新西元爆炸，即系香港最后一个判刑嗰个喺赌档白。喂，我哋个赌档隔篱嘅。 哈哈。 即系我哋细细嗰阵时，我大约九岁十岁。 啊，总之成个社会就系好混乱。 嗱，我哋以前咧叫做通街白粉。周围赌档、自花档，即系嗰个年代咧，系嗰啲系搵钱嘅，即系所谓佢哋黑社会啊，或者系有某啲人，我哋成日叫大懒大懒嗰啲人嚟搵钱噶嘛。 系。 咁另外一啲咧就做苦力啦，你苦力就苦力工另一样嘢啦。咁苦力工可能供养佢哋噶嘛，食白粉啊，又赌钱啊，咁呢个循环嚟噶嘛。 系啊。 咁喺嗰个年代咧， 需求 大家都冇一个犯法意识。 這個、 我哋唔系唱黑嘅，唔系唱啲所谓警察。 嗯， 而系当时嘅警察系唔做呢啲嘢嘅。 系，所以个社会唔一样。 系啦，所以到后期咧，有一单大案咧，就令到香港人咧先醒觉一批咁犀利嘅神探咧，就欧阳炳强嗰单案。 哦， 我话俾你，嗰、那个就一个开文字开得最犀利嘅案件。 哦，但欧阳炳强杀人嘅啫，都系。 唔系。嗰时你先知，原来香港有人查案啊！ 原来不嬲冇人查案， 你听唔到噶嘛？ 哦，查咗都唔知道 呢度偷嘢，我拉咗几多个坐监判监，冇人知就查案咁大。 同埋用啲人都唔知道，原来会拉人嘅。 嗱，好啦，咁再讲翻转头，咁我再讲深入啲就以前我哋唔使审噶嘛，即系唔使审，你拉到佢得噶啦，呢个系噶啦咁。即系我哋成日讲人砌山猪肉啊， 讲证据啦，后期 冇噶啦，后期 即系后期啦。 唔系，当然系啦，我哋。我咪讲翻由1973年开始改变个社会就话啊乜都讲法律啦，讲规例啦，啊唔好乱嚟。呢个系73年之前咧，即系就算我而家问翻啲师兄咧，我哋都通仓白粉噶，即系我哋食紧白粉噶，呢啲犯人嚟种。 系 你冇廉政署啊嘛， 成个仓都仲有嘅， 有噶，好多人都仲食紧嘅。 即系讲个监仓啊， 监仓，唔系后屘咪 即系监仓入边都可以吃。 我又讲翻一个，你当系笑话。我1973年咧，我就第一次考监狱署。 吓，嗰阵时之前咧，惩教处之前叫监狱署。 系啦，叫监狱署。咁我哋当时1973年咧，我哋就去考咧，即系而家冇，即系唔好讲同年前，讲翻呢单嘢。咁我哋73年考咧，就有四个朋友考，就有两个得，两个唔得，唔得嗰个其实系我， 竟然系咁。 咁点知后屘咧？得咗嗰两个咧，报纸睇到佢张相，警棍藏毒，坐监。啊，你明 唔知系系 即系好得意 啊？定悲剧？ 因为嗰个社会咧，个社会嘅氛围系咁嘅时间咧，我哋大家都分唔到。即系我举一个例， 个对错或者系个界线喺边一度？ 其实咧，其实廉政署有嘅成立咧，就令到香港人所谓嘅文字开咗啦。 系 就系话，例如我记得我细路仔入医院，你唔俾敖子嘅审咧。你嗰湖水就可能 即系大陆咁样咯，系嘛？你俾钱先可以入医院， 唔系啊，唔系咁样啊，直情系你譬如住喺病床，你系唔使钱噶，你住院，咁你住院要攞水饮噶嘛？ 哦，要俾钱我审先至会有， 唔系你唔俾都有，可能水喉水咯。 哦， 有湖水，唔系佢因为规定噶嘛，你而家即系我唔敢话你入过医院，你已经见到我而家派咁样湖。 系啊系啊系啊。 咁但系以前咧未有要俾黑钱咧，就系你俾钱咪有湖滚水嘅咯。五毫子，你唔俾啊？可能我哋唔敢话佢水又水，但系真系冻啊！咁嗰个社会，成个社会都系咁运作紧啊嘛。点解我廉政署咁重要嘅？就将成个社会改变过嚟啊嘛。有教育啦，开始知道系喂唔得噶咁样，话你咁收黑钱唔得噶，啊踢人个锣啊！即系好似我哋考警察，我老母又唔赞成啊，发晒癫咁啊，又话我诶我啊拎咗去卖档菜都俾啲差人一脚就踢走咗。咁即系佢哋嗰个年代就系、是。大家是冇一个法律意识正式嚟讲真的好到后期有咗廉政署之后咧，个社会是改变的 所以其实嗰句说话，香港好彩有廉政公署咧，系真系系事实嚟嘅。 咁讲翻我哋少年时啊，童年少年啦，都系睇住佢变噶嘛。 系 我哋呢班人係家委，如果我哋五幾年出世嗰班睇得最清嘅，因為廉政署嘅時候，我哋少年嚟嘅啫嘛。 咁當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個分水嶺啦。之前咧就通街街同即係上成個社會都係所謂嘅問題，其實都佢哋唔覺得係問題啦嚇。咁當係啊，當個界線出咗嚟啦，之後去到73年之後啦，咁當啲人明白到喂，其實誒有廉政公署啦，即係廉政署啦嚇嗰陣時嚇，而啲嘢會犯法嘅喎，咁佢哋。 唔係開始，首先開始就冇人收片啦， 冇人收片。 咁你冇人收片，就變咗犯法嘅啦嘛。即係嗱，舉個例，頭先我舉個例，買字花咁。 係。 喂，冇人敢收喎條片，咁你咪犯法咯，差人拉你咯。頭先你問嗰啲，嗰啲差人唔拉咁啊，後期拉啦。 哦。 咁後期拉嘅時間，差人拉嘅時間咧，咁啊嚟啦，咁啊開始個社會開始知道犯法，咁啊我哋嗰陣時 唔敢做啦， 唔會做，你唔會做嘅字。要做的就留翻嗰啲所謂出嚟做咗黑社會啊， 真係有身份黑社會身份先做啦。係 啦，真係所謂俾咗佢哋，真係要佢哋真係要求財啦，要求財做啦咁。咁啊，就細路仔講啦，講完啦，大約街童嗰個階段都差唔多，即係主要咧就係點解我咁興趣講咧，就因為可能大家都唔觸摸到就係當時係冇。差人唔拉人啊！你好奇怪嘅，我想你好少聽到咁講啦。 係啊， 個差人唔拉人嘅，佢真係唔拉人喎。咁你案點破啊？咁其實好簡單啫嘛。你打死人嗱，即係我哋嗰間最出名嘅先長啊謀殺案，咪抽籤咯，生死籌咯。個探長 先長謀殺案係點樣嘅？ 佢係即係追人咁打死咗人啦。咁當時好多人去打噶嘛，六七個咁，但係。差人就唔理你噶嘛，你交人啦咁抽籤， 即係嗰六七個咁啊，抽一個出嚟， 抽兩個啦，一兩個啦，一個就好似上次咁出嚟，但係佢唔知要判死刑啊嘛。當我聽到判唔係咁嗰個年代，所以我咪話咧， 係啊，即係總之我哋要理解嗰個年代發生咩事。係 啦，嗰年代嗰個社會係咁樣嘅時間咧，你去研究佢嗰啲所謂青少年嘅心態，好似嗰個咁抽中咗，哇要判死刑，佢反口，我抽籤嘅就咁，所以嗰個探長叫劉昌華，咪要坐監咯，後屘仲要走佬添。即係我意思講翻就話，有咗廉政署，一個社會係變曬，就黑白都變。咁到再變到最犀利咧，就係後期直情開始拉啦，特赦啦，即係所謂警民衝突開始啦。咁咧，個社會就真係變啦。咁我哋唔好講嗰啲啦，我哋今日係講翻 青少年嚇， 青少年或者係住嗰個咁。咁我哋其實都可悲嘅。我而家睇到，因為我最近去，即係我試一次去佔王啊，講翻由嗰度再講翻轉頭。咁有一個後生仔同我都幾 friend 啊，個媽媽差唔多好似佢就當咗我呀。 你講你意思係佔中嗰段時間？ 佔旺嗰陣時，即係佔中啦，佔中嘅期間咧。咁我哋慢慢都打招呼啊，有時仲一齊上去稻香打邊爐啊。我認識咗佢，因為佢一係就瞓帳幕，一係翻去劏房。 OK。 咁佢後屘話俾我聽結婚咧，竟然跟住佢住翻劏房，佢太太翻佢阿媽度住。 結婚。即係分開住， 分開住好。 但其實呢個咧喺而家呢個世代咧，唔少見嘅。 係啊， 係啊，我聽過有唔少嘅年青人啦，即係佢哋未有，即係兩個都揾，都已經揾錢嘅啦。但係咧都係承擔唔起一個住屋啊。 主要你因為真係租都唔平。 係租，物租好貴添。 好貴係咪先？ 佢哋可能各自揾8000一萬萬。 我計你一萬啦，兩個 加埋二萬， 加埋二萬，你交8000蚊租點交啊？ 8000都未必租得到啊！ 仲租唔到添，要聽。所以咧，我就講翻轉頭就話，我哋嗰個年代咧，就係冇土地問題，就因為我哋嗰陣時冇，即係冇私隱啊，冇成。咁我哋但係當時政府咧都睇有見及止咧，就將所謂 upgrading 啦，將個住屋嗰年，咁啊青少年問題就應運而生咧，亦都係解決咗好。有一段時間香港嘅青少年咧係好嘅， 係嘛？ 係好嘅，因為但係咧嗰班人咧。坐嚟坐監坐嚟坐咗嗰班所謂出嚟，因為已經分界。 即係你見到有分嘢，唔係好一班好多新嘅人入去監倉，而係來來去去都係犯開法嗰班，佢亦繼續做翻。 當然啦，而家要講翻我入行嘅時間啦，初入行，我睇住即係嗰啲人就完全係由兒童院啊一路升為家道所啊，咁樣上嘅，亦都唔係太多新血嘅。即係我哋覺得咁，所以咧我哋睇到嗰陣時係分又所以叫分水嶺啦，又分就分嘢啦。咁變咗咧個青少年問題咧。就反為唔嚴重嘅喎，因為咧點解唔嚴重？因為嗰啲冇問題嘅嘛，佢一早就預咗坐監嘅啦，嗰啲夠鐘就拉夠鐘啦。好啦， 學期社會，我諗係社會物質豐富啊，受嘅教育高啊， 即係發展到某個程度啦。 咧開始就所謂有問題青少年， 反而又再多翻出嚟。 有啦有啦，因為我喺八幾年我去讀嗰個犯罪學嘅時間咧，就開始有啲 case study 咧就睇得到啦。 係 啊，原來唔係，因為細路仔少咧都唔係代表好事喎。 嗯， 可能佢精神壓力啊，爹哋媽咪嘅壓力啊，就開始有應運而生呢啲嘢啦。我哋細個冇嘅，從來冇諗過呢啲嘢。反而我出嚟做咗懲教署，再讀下書咧，我先睇得到個社會變化到去到嗰個階段。 嗯， 係嘛？咁好啦，再作嗰翻前少少就係、是，咁我哋喺少年嘅期間咧，社個政府咧開始、其實以前咧本身政府係冇乜錢嘅、真係窮嘅。 係啊係啊，可以想象咯，當在嗰個年代。 但係好處咧就係、是、咧，佢能夠將啲英商啊或者嗰陣時唔興冇李嘉誠啊，大佬 未有李嘉誠出嚟， 咩嗰陣時我最記得就係黑澤神和記，黑澤神就美國公司嚟噶嘛，黑澤神即係和記，跟住又二和，佢全部嘅錢咧都靠佢哋去，所以嗰陣時係有一個我哋 佢哋捐錢啦，定係你會講交税？ 嗱，譬如我舉個交税啦，其中我舉個例子就係、是，喂，我要搞學徒訓練計劃喎。喂，咁你啲商人唔走出嚟，你要蝕錢噶嘛？佢譬如我哋嗰陣時又要俾人工，我哋又俾書你讀，咁你就咁就靠佢哋呢啲人咧。你政府又補貼俾佢，佢而家就係話佢政府冇錢，但係當然係啦，商家唔會做蝕本生意噶。咁起碼佢都可以喺嗰度容換到啲人手啊， 用到嗰啲嘅人， 用到人啊，你 廉價添， 係廉價。你初期就話學師啫，漸漸兩年就成熟。嗰陣時我學四年師嘅。咁你而家問啲後生仔，佢學四年師，佢問你咪傻啊？咁樣四年師， 唔係佢睬你都傻。 佢睬你傻，我哋學四年噶嘛，四年之後啊，升技工喎，咁好開心啊，證書頒俾你啊。係 啊，當年好開心。 好開心，唔係即係講翻政誒當時個政府咧係做得幾好嘅。 嗯， 佢將你一個存在感好強啊。係 啊，我好記得你知道自己做啲乜。 係，我記得第一期嘅少年警校畢業咧，係一個好大嘅官去官禮啊。咁我睇翻啲影片先啦。好大官，即佢咧，當時英國佬好識做一樣嘢就係、是，我等你真係個存在感。嗱，例如我哋簽學徒合約啊，勞工處長坐咗喺度嘅喎， 你但係 佢做演辭 嘅。你嗰陣時係咩學徒啊？ 我係升降機學徒嚟嘅。 即升降機學徒簽合約嗰陣時，勞工處處長喺度， 係啊，喺度演講啊， 好大件事 致辭啊，咁唔係嗱呢個你一定要讚英國人嘅政治啦， 係咯，佢 政治智慧啦。 俾我感覺到，哇！你咁尊重我， 係冇錯啦， 係嘛？原來咧，我係值得被尊重。 好開心啊！佢仲叫你啲父母，即係嗰陣，我記得我帶我阿媽去簽約嘅。 我帶阿媽， 咁啊，係啊，阿媽。 即係你睇到件事好大咯， 好大件事，唔係直情一個典禮嚟嘅，一個好大嘅hall裏邊啊。咁勞工處長講嘢啊，講完跟住教你哋點樣啊，我哋開始簽名啦，乜乜即係諸如此類啦。咁你嗱啲家長咧，即係佢跟住改，即係佢主要咧嗱講出嚟咧，你可以話虛偽或者假。但是英國人當時是注重了這件事，開始發覺有問題。如果你不將它存在感，不將那些巴士公司學徒 都要走去簽的，他都就算不是處長都副處長都來即係講一輪耶穌啊！ 即係我覺得其實兩睇嘅，嗱你可以你表面上你話佢虛偽話佢假，但實際上佢做就即使佢做場戲俾你睇，佢都俾個引出嚟，佢真係都要佢肯先得㗎。 我記得咧最早期嘅韓國學校咧， 係 畢業啊！我記得試過港督都去嘅，因為你要搞呢嘢出嚟嘅時間，你一定要佢有個知道個存在， 有個力喺度。 等於我哋學 lift 啫嘛，這黐線嘅，我哋之前嗰啲師兄俾人冚兩巴，跟住行，跟住嚟啊！呢度做乜做？即我哋將個舊嘅制度改為新制度嘅時候咧，佢要其實就你可以講虛假。但是他亦都系需要一个存在感同埋一个凝聚。 但我又会觉得咧，其实如果假设我哋首先将拨开佢，即系虚假就阴谋论啦。但系 on the other side， 我觉得都系一种尊重嚟嘅。 系噶， 即系你谂下，其实嗰班人如果佢哋喺社会上面，佢冇乜感觉，而且佢可能随时会误入歧途嘅。 系 吓，咁但系你咁简单去做一样嘢。你找即使是勞工處局長咁樣過嚟，令佢俾你知道，其實我好重視你存在。其實咧，你可以對個社會有價值。其實咧，希望你清楚知道，其實你可以做到好多嘢。 佢仲有一個點咧，就係話嗌埋啲父母去咧， 係咯， 就等你知道嗱，你而家你個仔開始咧就學詩嘅咁樣咁樣，即係 即系好 见到个将来。 系啊，即系唉，我仔四年后就做技工，即系你唔好理佢啦。其实老实讲，少少揾老衬嘅， 系 可能随时同个社会，我嗱，即系我举好简单例子啊。譬如我哋学门师， 系 都唔及一个喺街市卖猪肉嘅一半钱， 嗯， 随时啊。咁但系问题就我个优越感啦，哇，我好靓啊，套制服啊。嗱呢个其实咧，我哋香港系失咗嗰样嘢嘅。点样失咗？饮食业就失咗嘅。 嗯， 试过嘅饮食人有即系呢啲都系即系旁边嘅说话啦。咁、 嗯、 我哋嗰阵时点解个青少年政府咁紧张咧？就开始犯罪率高啦。 嗯， 犯罪率高咧，头先我咪矛盾咯。诶，你又话点啊？唔系，嗰班人越做越大件事啦。 系， 你明唔明啊？ 以前个大难嗰班， 大难嗰班就越做越大啦。喂，嗯、整整下就。打大交啊，打死人啊，咁开始一路进步啦。 开始食大茶饭， 开始食大茶饭，冇错啦。卖白粉啊，开始先头卖两车， 集团式经营， 唔系啊，整整啊，就成个游船咁带白粉。咁呢个系进步，咁你 系啊系啊，随住社会进步，犯罪业都进步紧。 其实政府系当时系担忧嘅，但系好冇就所以嗰日啊，你哋嗰位 Edith 讲到嗰个社工问题咧，其实系1980年，真系1980年先有嘅。反正以前嘅社工唔系佢嗰个工作，系八几年先开始系真系揾啲社工啦。哇，真系同埋加埋 NGO 啦， 系几边抗衡啊？ 几边抗衡？你唔系因为你嗰班真系班细路，所谓边缘咧，其实我哋都边缘噶嗰阵时。 系啊系啊，绝对 一刹那啫嘛。老实讲，如果我当时。咦，即系我唔系话自己聪明啊！当你睇我而家丑屎伶俐各样，我相信我都系可能随时一个系卖报纸嗰个啊，呢个咩社会投资啊，咁唔出奇啊！啲边缘噶嘛嗰时， 其实睇你真系一念之差。 一念之差，你好似念师，我一定叻过你噶。 但系如果当佢有一啲嘅人，即系这边厢啦，嗰啲黑社会喺度招紧马啦，那边厢你有佢招马嘅话，你冇一个人去掹佢翻过嚟，其实等佢选择先嘛。 我其实我哋呢个咧就是今晚我哋嘅主题嚟嘅。这个世界一定是的、有社工都是想执这班人、 嗯、 但是不要忘记有些黑社会 都是执 这班人。是班人他需要人手需要帮手。 绝对是还有你有新血嘛。 有新血还有、所以呢学好我写过一篇最近写一篇文就叫学好三年就学坏就三日。 是啊、 就是我主要針對講嗰幾位喺上癮水產廁所食嘢嗰幾個，咁有啲人話我衰，即係話我衰啊！唉，你咁小事寫到咁大，我都冇寫大啊，大佬，我都係用我個理論。 可唔可以講少少？ 上癮水產喺廁所嗰單嘢，你冇留意咩？ 我可能啲聽眾冇留意我。 啊，因為點解咧？上癮水產嗰單嘢咧，我點解會寫咗呢樣嘢出嚟咧？因為根據我睇到嗰個年齡同埋嗰樣，其實主要真係 嗰件事係點樣嘅？ 佢就喺偷咗啲鮑魚啊、海膽啊，唔係，sorry， 我作大咗，可能冇海膽就琵琶蝦， 即係啲貴價。 牡丹蝦好貴噶，牡丹蝦幾百蚊隻噶，我食過過百蚊隻噶，過百港紙隻。咁佢就入咗廁所食，食完俾人揭發咗，咁變咗港台嘅新聞啦，即係香港同台灣嘅新聞。咁好多人就周圍， 佢後生仔嚟嘅， 後生女， 後生女嚟嘅。 咁我就 去咩地方偷啊？ 喺嗰个市场，类似超级市场咯。 哦， 类似超级市场， 即系纯粹偷窃咁样食，唔系偷啲 去食， 贵价有。 咁嗰度咧，可能你又少去旅行咧，你去亲去嗰啲想搵食都难咩？不丹嗰啲咩拗搞，即系我哋成日去台湾嘅。 系。 咁呢个其实系一个我哋台湾叫水产，其实等于日本啫嘛。 嗯。 咁佢就一个近码头一个食所谓鱼生啊，食所谓日本嘢嘅。 嗯。 咁事实上嗰啲嘢都几靓嘅。 系。 但系。我成日话啲台湾人、你太信啲香港人同埋大陆人，咁你太信嘅时间咧，就出事嘅， 系 佢就会欺负你嘅， 欺负你嘅纯真， 诈骗你嘅诚实啦，系咪？因为我有去过嘅，因为我咁巧啦，我就啱去完两一个礼拜到，就发生呢件事， 系 咁你真系好易嘅啫， 系 你攞完入去，嗱你想过埋防盗得嘅，你搣咗嗰个。钱个呢宝就过得防毒，咁食完抌咗个盒都冇人知，都未有人知。好啦，咁我就话就喺呢度令我引发一样就话，你嗰啲社工，你想带个细路学好咧，一段时间有个 step by step step 系漫长。 但系如果个古惑仔咧，或者另外一边想学坏咧，好容易啫。 因为个引诱个刺激感嗰种快感 咯，唔系嗰条快啊嘛，同埋。 钱又嚟得快， 钱又嚟得快，同埋佢个存在感强、我记得嗰位阿 Edith 讲一样嘢咧，我系好赞同嘅仔。 系、 可能我就衰啦，我哋即系成世人咁穷， 咁咧，記住一點咧，就話你做父母一個好緊要就係，你唔好俾佢知道你做啲唔應該做嘅嘢。 嗯。 譬如或者呃街市啊、嬸啊嗰啲咧，細路仔睇在眼內嘅。 係啊，其實佢哋心底你會計算，點解你做得我唔做得？點解你咁樣去做？ 譬如 點解你要去？ 我哋成日講笑啊！誒、個老豆賣白粉，你驚個仔唔賣白粉都劏家拐騙啊？點解？你大家同一同道去揾錢啫嘛，咁輕易揾錢點解唔 學翻嚟？ 學翻嚟啫嘛。咁我哋再講翻就話喺嗰個年代，喺我哋嗰個年代咧、事實真係有兩班人係扯緊掹緊。我就跳過咗噶啦，百幾年嘅時候我已經開始係大人啦，即係成年。但我睇到嗰陣時嘅掹扯， 其實喺社會上面有種拉扯力， 拉扯好強添啊！呢、這個拉扯去到九幾年噶。 哦，原來社工好偉大啊！ 係啊，因為你如果你社工唔執佢咧，就骨仔執佢噶啦。 哦， 咁所以咧，我哋睇邊個數字睇到？你而家就有機會睇啊，卑谷懲教所嘅數字你睇到。 係 睇到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嗰啲細路咧，亦都知道咩叫犯法， 嗯， 亦都冇急於揾快錢。 嗯， 呢样好重要。喺我比较青少年嘅时间咧，有好多人系好容易揾钱，揾急钱啊！我哋要揾急钱，急钱系点啊？咁大量转咪搞掂咯。 系啊， 系咪 啊？ 即系诸如此类啦。即系当时咪未兴啊，偷车啊，因为边咁车偷啊，大佬车都唔多噶社会。即系所谓其实以前最多人学打荷包噶。 系啊， 系啊， 要学添。 学师噶，唔系嗱，所以咧嗱，又讲翻题外话啦，即系。 我哋揾集讲下呢一个 系啊，因为点解咧？ 荷包 系啊，我解释你听点解我哋话有学师嗰位叫做教人嗰个师傅咧，叫做即系一个花名啦，唔好理噶，唔好讲住。咁佢咧就曾经监狱同我倾过一段时间偈， 嗯， 讲晒俾我听就扒手嘅历史。咁、 哦、 曾经我出篇文咧写嘅时候，好多人 challenge 住我， 系。 但后期咧，有啲人就话。是喎，阿吳 Sir 講得啱喎咁。咁我解釋佢聽，我唔係我作出嚟嘅，我聽嗰位師傅，依然學噶。嗱、你記住，如果嗰個人俾人打荷包咧，係用嘢鉗啊、割褲啊嗰啲唔係香港人嚟嘅。 係啊，有分嘅。 師傅教第一件事就一定唔好用架撐， 最用最自然嘅方法。 咁最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叫嗰啲叫文雀啊嘛。 係。 文雀行老文啊。 係。 文雀點係文雀啊？隻手咁樣。一只雀咁 哦，咁样样嘅， 咁啊点？ 即系好似啄佢，啄 雀啊嘛，文雀啊嘛，文雀咁你单荷包， 好特好优雅。 咁点解佢哋唔赞成用工具咧？ 嗯， 因为如果拉到你咧，就会告多你条罪嘅， 伤人 或者冇啦，将我告你 携带武器啦， 系啦，冇错啦。咁如果我咁样偷唔到，你拉我，我冇冇大佬，我都打唔到荷包，但系用嘢嚟钳咧，钳唔到咧都有罪噶嘛。嗱，呢啲系佢哋做师傅教人哋嘅， 哦，有智慧嘅原来 系啊，因为呢位仁兄咧就喺广州啲所谓嘅大天子嚟噶嘛， 大天子啊， 我以前 咩叫大天子？ 大天子即系广州嘅，即系未有香港嘅之前嗰啲所谓嘅古惑仔啦，啊，即系出去捞偏门啦。 OK， 咁如果你想有少少历史就喺广州啦，广州好多喺广州发源嘅呢啲嘢。 哦， 咁我就头先讲到就话，好多人就出去打荷包啦， 嗯， 咦，跟埋去開賭檔啦、其實最盛行就買白粉， 最賺錢最快， 最快同埋最有銷路啊嘛！你 我成日都人買， 有多人買啊嘛！你唔係你佢有市場啊，有成啊嘛！咁所以喺我哋嗰個年代個邊緣咧，即係我自己自問係有個邊緣嘅一段時間，就係、是、我學咗師之後都有個邊緣嘅。 嗯， 邊緣點解咧？就是、第一，以前做古惑仔咧，有度好，即係女多。嗱，我话 点解咧？点解啲女要跟古惑仔？ 嗱，好呢、這个咧，都系我嘅话题嚟嘅， 系嘛？ 嗱，通常咧， 系 我唔系好了解女人心理，但系一样你记住，如果你俾佢拣一个好似 Eddie Sir 咁斯斯文文嘅， 系 一个 Lens 咁又系斯斯文文嘅，一个咧就夹手夹脚，佢中意夹手夹脚嗰个嘅喎， 哇， 安全感啊嘛， 边有安全感啊，大佬？ 第一呢、這个人。洗钱嗰啲五百蚊钱咁样张张十出嚟， 哦，即系其实佢 即系行出嚟咪啊？阿 Min 佢行出嚟嗰个款同我哋唔同啊！咁、哦、我哋当年系好奇怪，仲有一样咧就系佢哋一定得闲， 得闲陪你 系啦。唔系呢样嘢咧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好盛行嘅， 系 好盛行噶。佢一定得闲陪你，哦、你又唔系、哦，因为我约阿 Lens 又唔系啊，我应承咗城寨啊 ，Eddie Sir 你我就即系追住，但系嗰个唔使做嘅。 哦，长期可以黐住你，仲可以帮你就可以使钱。 即系喺我哋嗰个年代见到咧，即系我哋成日沟女输俾人嘅啫，我哋唔打得，唔该你打。 吓打又唔打得， 打唔得，因为佢中意打得嗰个嘛，佢唔会中意你啊。 身材健硕， 佢唔中意你，佢中意打得嗰、那个，即系我咁讲啫。即系喺嗰个年代咧，系威，到现在都系威嘅。 即系其实可以想象咧，佢将女性女人啦、啊、心目中梦寐以求嘅男人嘅特质，基本上咧都有咗大部分。 冇错、啊， 例如就系身材健硕啦，即系孔武有力啦，跟住有钱啦，可能又有啲有钱装扮自己啦，系咪？跟住可以使到钱啦，跟住然之后有时间陪佢啦，可以消遣啦，吓、啊，即系俾关心爱语一啲甜言蜜语啦，咁样。 咁啊，头先我见到你嘅反应好大，点会中意啊？因为你有学识啊嘛，咁当时嗰女仔系工厂妹嚟噶嘛，明唔明啊？你嗰个年代，我哋唔好将个时空搞错咗，因为嗰扎以前女仔更加冇书读啊。 哦， 你记住 啊，系啊系啊系。 我好似我啲妹全部差大部冇书读噶，我啲家姐 男仔读书比较 男仔读书嘅妹系咪？ 始终都重男轻女个社会。 咁你睇得陈宝珠戏多，你知噶嘛？ 父公女公喺度 私交花车嘢嘅，咁你佢梗系希望揾一个。冇理由揾你挨生挨死嘅，即系 I mean 我系咁讲啫，因为佢嘅智商，即系所谓佢随时都未开 的。认知啊，系个认知。 喂，佢见到陈宝珠尖叫咁啊，啱啦呢啲系咪先？哇，见到吕琦咁样，即系我哋嘅意思就系话咧，个时空就当时佢，即系当时呢未必系一个最主因啦。但系记住，嗰阵时开始系有一班所谓嗰个黑社会系蓬勃嘅，即系。边缘走咗嗰边，咁我哋冇得边缘噶，打唔够人打，钱又唔够人多，咁唯有就系、是，所以我哋叫熬训老衬咯。咁呢个系一个好系喺当时嗰个喺我青少年睇嘅时间个变化系喺度噶，存在噶，存在噶。咁啊，我叫做咦，唔经唔觉讲我又。街同我讲到青少年， 系啊，咁我哋就而家都休息翻一阵先，下节翻嚟就再讲，再之后 现实啲嘅 嘢啦，好。